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敖纪和燕龙设下如此大的赌局，惊动了半个安南军。燕龙先还当是玩笑，等到敖纪说出自己的赌注时，他也吓了一跳。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那匹马吗？赢了就是你的了。 敖纪那匹马别说在东宫，在整个京城都是数一数二的，只比太子那匹略逊一些。燕龙又是打仗的人，哪有不爱马的，顿时动了心，忍不住道： 那你要什么？ 别的不要，我要你的罗云宫。 哼，这还不简单，我这有的是，要就拿去。 敖纪看着他的眼睛。 不是别的，我要你家里那张祠堂里供着的。 严君玉在旁边本来还在发怔，听到这话顿时明白燕龙是谁了。凌烟阁上十八将就有一位姓燕的，打仗名声不大，却做得一手好机关。太宗军中三样神物，胭脂马、连珠弩、罗云弓，其中两样都是他做出来的，据说是复原了唐朝的神臂弓，又在上面加以改造，所以无往而不利，随着太宗南征北战立下赫赫威名。燕龙虽然年轻气盛，却也不傻。 这我可不赌，我爹知道非打死我不可。 那你把你自己那张赌给我好了。 罗云弓原弓虽然供在燕家祠堂里，但是燕家子孙造弓弩的技术却是代代相传，每一代出师的时候都要亲手造一张罗云弓，一是缅怀先祖，二也是检验技术。燕龙自己这张早在去南疆之前就已经造好了，燕龙倒是爽快。 好，赌就赌。 严君玉见他们都说定了，一点也没有后悔的余地，心中不由得有些担忧，只怕输了马事儿小，让敖纪丢脸事儿大。况且这人张嘴闭嘴都是东宫，万一输了，东宫的面子都没了。一说要赌这个，整个安南军都热闹起来，教场上许多正训练的校尉偏将都停了下来，围观的士兵自不必说，人山人海一般，热闹非凡。这些老兵都是经过战场的，眼光锐利的很，看见他面有惬意，更要攻心，都大叫大嚷，肆意起哄，有挑衅的，有喝倒彩的，也有嘲笑他的。 这么丁点大，懂什么打仗？ 哎，脸红红的，不是要哭了吗？ 哎哎哎，都别吵了，再吵这位少爷就要尿裤子了。 严君玉站在场中，只觉得耳边喧闹异常。他这些天本就因为那只白梅花的事心绪不宁，被这样一吵，更觉得脑中一团乱麻。但偏偏他骨子里极硬气，被这些兵放肆嘲笑着，反而生出一份勇气来。这份勇气如同一柄利剑，支撑着他站得笔直，也将他心中千头百绪一剑斩断。无论如何，赢就行了。燕龙已经叫齐了人马，那边雨嫣然却忽然来了主意： 怎么都是你们安南军的人？万一放水可怎么办？ 他看似鲁莽，其实粗中有细，这话一说，激得那些老兵沸反盈天。 哼，放水是你孙子， 放水就让老子被乱箭射死。 就是 啊， 不能放水， 可不是， 笑什么呢？ 敖纪出来扮好人。 哎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相信他们会全力以赴的。 三把练习分别由燕龙、敖纪与燕然依次陪严君玉玩，第一把自然是惨败。严君玉虽然懂得列阵，但是对兵种之间的配合并不熟悉，变阵也不熟练，直接被燕龙骑兵撕破正面，把弓箭手杀了个干净。想要包围，却被对方的弓箭手一顿攒射打了个落花流水。敖纪是第二个，刚想安慰他，严君玉却已经翻身上马。 下来。 敖纪不由得心中失笑，早就知道这小子一打仗就什么都忘了，哪里还需要人安慰。第二把严君玉有了经验，知道如何调度士兵了，却被敖纪打了个变阵。本来都是一字长蛇阵，他忽然变为反雁翎阵，两翼用骑兵突破，严君玉只守下左翼，虽然顽抗了一会儿，还是被夺了阵旗。 等一等， 第二把输了后，严君玉忽然叫了停。他骑马的技术本就不好，这次被打得丢盔弃甲，险些从马上滚落下来，头盔都不见了。众人见他蹲了下来，只当他是体力不支。他也不解释，只低头在地上不知道画些什么。敖季走到边上一看，原来他画的全是阵法。严君玉在打仗这事儿上向来天赋惊人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实践，兵书不知道背了多少。严君玉先还是在画那些他看过的阵法，到后来越画越乱，竟然是在推演各种阵法之间的演变和相互克制，速度极快，几乎不用思考，完全是在凭本能推算。饶是敖季向来知道他的天赋，也看得暗自心惊。然而周围的人却不知道，只当他是不行了，又开始起哄：“ 还打不打啊？等这么久， 快点啊！”快点啊！ 严君玉压根儿听不见这些声音，只埋头推算。等到众人都要不耐烦时，终于站了起来。蹲得太久，起来时还趔趄了一下，引起一阵哄笑。无人发现他眼睛里多了一点微弱光芒，初看毫不起眼，细看却如同星辰。 下一个是谁？ 雨嫣然本来在跟那些起哄的人互相问候高堂，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话，本能的心神一凛，不由得勾起那一晚连输七把的惨痛回忆，老老实实道：“ 是我。” 意外的是，严君玉这把仍然是输，并且输得十分幼稚，变了几个阵，换了许多打法，每次险些成功就被雨嫣然打败了，拉锯良久，终于干脆认输。连输三把，这些老兵原本还有些敬畏，现在不干了，有人嚷道：“ 到底能不能赢啊？老子跟着敖老将军十年都没打过这么多败仗。” 严君玉笑得眼弯弯，骑在马上，头盔也掉了，发髻也散了，落下不少碎头发来，一张脸是漂亮的少年模样，实在不像个主将。 抱歉，再打会儿就能赢了。 谁也没把他这话当回事，连烟龙也是。三把看下来，他只当敖季几年不见学会了说大话，这漂亮小子也不过是传说中一样，是东宫的栾宠，文治武功样样不行的，所以翻身上马，笑着道：“ 快喝碗酒，等我赢了再喝。” 他姿态是做得极潇洒的，但是等双方列阵打起来时，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即使傲慢如他，也在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严君玉的指挥与之前判若两人。而离他们第一场交手才过去不到一个时辰而已，他一惊之下不由得慌乱起来，再看对面的阵型，竟然意外的齐整。他自恃从军多年，公平起见，不屑于用自己带惯的兵，选的都是右营那些跟他不熟的兵，指挥起来确实是不太顺手，传个令下去都要用吼的，更别说灵活机动了。按理说严君玉指挥比他更生涩，但是双方前锋一个照面，他就感觉到了差距。对面仍然是那些人，阵也还是那个阵，但是阵型的调整速度和反应速度完全变了个样子。被冲散左翼之后，竟然迅速变阵，团成方阵，把主将拱卫在中间，盾牌兵筑成一道人墙，长矛竖得跟刺猬一样。燕龙带着骑兵冲杀了三四次，仍然找不到破绽。他勒住了马，皱起眉，审视着前方的方阵。士兵仍然是那些士兵，士兵的反应速度也仍然是那个速度。他的骑兵配合着弓箭手，一边骚扰一边抓着机会就放箭，但是这些盾牌兵竟然能每次都堪堪在骑兵骚扰过后收起长矛，团成龟壳，挡住从天而降的箭雨。动作如此齐整，显然是受主将指挥的。既然士兵的反应速度没变，那变的就是主将了。燕龙盯着方阵中间那骑在马上的漂亮少年，仍然是十五六岁的模样，穿的是朱红锦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骑马的姿势也如同外行一般。燕龙心中惊疑不定，不敢确认。如今这场厮杀虽然比不得战场，但也够混乱紧张的了。严君玉想要做到每一个指令都这样及时，除非他在发令之时就已经算准了命令的延误时间。战场上瞬息万变，燕龙每一次变阵他都要调整指挥，最快也不过是在燕龙变阵时发出命令，而这个时间是来不及让那些毫不熟悉的士兵反应的。 别的不说，就是之前燕龙的那波冲杀，如果在他冲刺时下命令，话没说完，骑兵就会冲到面前，阵型一溃散，主将再发令，士兵就来不及反应了。除非他在燕龙冲杀前就已经猜到他要冲左翼，提前让左翼士兵在溃散后集结，才能组成现在的方阵。燕龙被自己的猜想吓到了，战场是如何瞬息万变的地方，自己在南疆历练5年，这纸上谈兵的小子怎么可能提前猜到自己的每一个动作？就算他能猜，哪有时间让他猜？但燕龙来不及再分析了，因为严君玉的盾牌兵们很快散开来，所有手持盾牌的步兵在前方叠成三排，长矛森然，一步步推进，保护着后面的弓箭手，连骑兵也只用弓箭。推进3丈左右就是一轮攒射，箭雨如同铺天盖地一般，简直避无可避。燕龙向来擅长的骑兵在这时候竟然毫无用武之地，想要学严君玉用盾牌防御，哪里还聚集得起来？对方步兵如同山岳一般推了过来，燕龙回天乏术，眼看着自己士兵一个个倒下，只得认了输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